火迷离开天阳烟灰，有一日出北得战忘不了险，东折关东女山 江山路，夫妻情感的不够钱，在雨里河南八千里远离火炉，这雨里出北不战刘山我最不是你这个名言， 你是我的姐姐出北不战，有一桩真故事不敢面言，小听过在天门两国交战，我爹娘压两跑来的北方，我有心面子乃我身材万不能过关， 你那里修得有钱改变你要见高堂不阻拦， 公子虽然不阻拦我有脸见怎过关， 有心怎地进提见怕你一去就不会还， 公子若肯辞脸相我不天命我的可办， 所以你此路不愿意也只见你怎能过关， 所以我虽然路不愿白马家 听众朋友，下面请您收听王蓉蓉演唱的京剧《玉堂春》当中的几个唱段，先请听一段西皮散板。

再请听西皮原版《初见面银子三百两》。 Thank you.